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十六页。如如证得智慧殊胜，如是如是被于他所难劫争讼，喧杂舆论，本或随或，犯境现行，能说观察，身心弃舍。在入法无我这一科呢，它分成三科。那么第一科立诸分别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二科是获多胜利，那获多胜利呢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得罪胜舍，我们讲过了。第二科呢是依修善巧呢，那也讲过了。第三科是不空生死，不空生死呢分成四科。第一个是增长菩提，那我们上次讲过。第二科是渐减骄慢，也讲过了。那么刚刚念的这个文呢是第三科弃舍障执。那上次讲解弃舍障执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难劫争讼喧杂舆论，本或随或，犯境现行呢也都讲过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最后一句，能说观察身心气色。那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呢是依照毗寻记讲解，所以请看这个毗寻记下面的解释的文。那么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那么上一次呢讲了他引的解生密经这一段呢已经讲解完毕。所以现在讲呢就是如是争论，多由外道寻思故起，是故此中得他所言。刚刚念的这个论文里头呢，有一句话说有如是如是被于他所难劫争讼这个文。那这个文里头有他所这两个字。那么这文中这个他呢就是指这个外道，出外道。如是争论，多由外道寻思故起。我们前面引用了解生密经的文解说出外道的争论，那么外道的争论里头呢有种种意解，别异意解跟变异意解。那这三种意解呢上一次也都讲解了。那这三种意解呢都是外道的寻思分别出来的，那么由于这外道没有证真理呢，所以他受了我法二执的影响，所以他寻思分别出来的这些意解呢，他的根本呢都是萨迦耶见，也就是我见，从我见升起的这些意解，所以都不符合真理，那么因为不符合真理呢不是普遍性的，所以他有了争论，所以说如是争论，多由外道寻思故起，是故此中得他所言，此中就是指这个论文中，所以论文中有被于他所这个文。那么这个他所呢就是指诸外道的各种言论及争论。那么这个被呢是什么意思呢？被就是更加的意思。因为他这个文要从顺到后面，更加于这个外道的各种的难劫争讼喧杂舆论，本或随或，犯境现行呢要能够深深的观察，要弃舍他，更加的要弃舍他。菩萨于此能说观察，身见其过，于其恶见身心弃舍，由其证得智慧殊胜故。菩萨于此，就是说菩萨对于外道的难劫争讼喧杂舆论，本或随或，犯境现行呢能说观察。菩萨不是不理会外道的议论，菩萨也是要说说观察外道议论的。所以说能说观察，身见其过。那么菩萨在观察外道议论的时候呢，就要用佛法的正论来对比，这样就可以知道外道议论的错误跟他的过失处。那么因为说说观察呢，所以才能够身见其过，所以知道呢证入法无我的菩萨，他也是要这样观察外道的议论。 那么我们梵位菩萨呢，啊，也是要这样修行。但是梵位菩萨呢，必须要什么呢？要先学习佛法的正论，啊，要学习正论，而且必须要深入了解其中的义理呢，这样才能深见外道议论的过失跟他的错谬处。菩萨戒里头有规定，说你怎么样可以去学习外道议论呢？你要有什么资格才能去学习外道议论呢？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是上根，啊，上根聪明，而且呢，对于佛法已经有正见，不会为外道的议论所动摇。那么这样子，你可以去学习外道议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呢，也是属于上根的人。那么他对于佛法已经能够快速的学习接受，而且能够照着佛法的教导来修行了。那么这样的人可以学习外道议论。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虽然根器不是上根，但是呢在佛法中已经学习很久了，而且呢他能够不忘失法义，随时记得佛法的义理，有这样的程度的话也可以学习外道议论。好，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呢对于佛法的义理呢能够如理的思维，通达其义，就是大概要有思慧了。那么这样子呢你可以学习外道议论。第五种呢，于佛法如理观察，学习外道议论的时候呢，佛法的正理同时会显现，来破斥这个外道的议论。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法无我菩萨，他观察外道议论的时候呢，佛法的正理同时显现，来破斥外道议论。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也可以学习外道议论。那么第六种呢，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上面这五种的话呢，那么你每天可以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呢学习佛法，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学习外道议论，因为你知道什么，知道本末轻重，如果把时间都拿去学习外道议论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思想，所以呢要多花一点时间呢学习佛法的道理，然后再学习外道议论。菩萨戒里是这么规定的，于其恶见身心弃舍。什么是恶见呢？恶见呢就是身见，身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萨迦耶见，就是我见，这是恶见。还有呢边见，还有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那么诸外道的见解呢不会离开这五种恶见，但是这五种恶见呢还是以什么，以萨迦耶见，以我见为根本的，所以呢菩萨从烁烁观察中呢见到外道的恶见的过患，而身心弃舍这些恶见。说身心弃舍这些恶见呢，其实也就是呢菩萨呢要弃舍自己内心里的邪知见。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熏习了很多邪知见，所以在学习佛法以后呢要经常观察，不是去观察别人的知见，对不对？是你学习了这个知见以后来观察自己内心的邪知见，要把它弃舍掉。所以说学习佛法不是学别人，是学习自己，观察自己，我们对自己负责。尤其证得智慧殊胜故，那么因为菩萨已经证得殊胜的法无我的智慧了，所以他在观察外道恶见的时候呢，因为是在观察，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以什么，是以厚德智，带向观空的正见来观察，这些恶见的错谬跟过失，所以呢他能够身心弃舍，所以说尤其证得智慧殊胜故，已经得到法无我的智慧。那我们梵位的菩萨呢，是在圣解行地，那么只能以思维力来观察，力量就不能跟圣位菩萨比。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刚刚讲外道都是用寻思分别，他没有证入圣道，他用寻思分别没有见真理。那我们凡夫位的菩萨，也是用寻思分别，刚刚讲用思则力来观察，那么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有过失呢？基本上是这么讲，就是说 外道它是以我见为本，它的寻思是在我见上面出现，而我们呢学习了佛法，那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是真如的影像教，是真理的影像教，所以这个法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佛菩萨根据他们所证到的真理，然后安立了文字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呢没有过失，所以我们学习了以后呢，依照这个道理来思维的话呢，能够引发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没有这种过失。那么这样子呢，就解释完了第三颗的弃舍障智，不空生死里的第三颗弃舍障智就解释了。如如功德辗转增长，如是如是转复自善，不求他知，亦不希求利养恭敬。这个是不空生死里的第四颗，不希利敬。那么就是菩萨在修行中呢，不求名闻利养的意思。我们依照辟寻记的解释来解说。为诸菩萨于所修学清净殊胜，是名功德辗转增长。菩萨已经证得了法无我智，得到了最胜舍，进入了修道位的修行。那么菩萨在修道位的所修学是什么呢？就是烁烁的以根本智跟厚德智来随顺观察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么这样子观察呢，就逐渐灭除阿赖耶识中里的杂染种子，转得清净的种子，那么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的转移。那么这样修学呢，阿赖耶识中的清净种子呢越修越多，那么清净的功德呢也就更加殊胜了。所以说为诸菩萨于所修学清净殊胜，那么这个也就称为功德辗转增长，是名功德辗转增长。由是因缘成就真实功德，远离起言说故，说彼转复自善。由是因缘成就真实功德。那么由于根本智呢跟厚德智来随顺观察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么这样子呢来成熟一切佛法，度化一切有情的功德呢，都是属于清净殊胜的真实功德。那么我们在凡夫位呢，支持由我的见解所做的一切善法呢，都只是属于人天善法的虚妄功德。那么在四加行位修行的时候，就是凡夫位最后要证入圣道的四加行位修行的时候呢，还是以圣解施者无我的功德，它能引发无分别智，但是呢它还是不属于真实功德，它是摄属于真实功德，它不是真的真实功德，它摄属于真实功德。所以我们在菩萨界上次讲了，菩萨界里头说一定要有真实功德你才能称赞他，那这边就讲的什么叫真实功德。远离起言说故，起言说呢就是我们讲的起语了。如果菩萨他没有成就这些过人法的真实功德，他没有得圣道，那么呢他向别人说他得了圣道，那这属于大妄语。他没有成就禅定，他跟别人说他得了禅定，这也属于大妄语。但是如果菩萨自己确实成就了这些功德，他已经是圣为菩萨了，可是呢他去跟别人说，他跟别人说我是圣人，我成就圣道了，那么这属于奇遇，这属于奇遇。所以菩萨不会什么，不会明白的去向别人说他自己的功德，而且菩萨也不会暗示别人说他自己有这些功德，所以叫做远离起言说，他不会去暗示这些，不会明白说他有这些功德。说彼转复自善，所以菩萨不会向外说自己成就的真实善功德，而是把它遮盖起来，他不会去说，那么这个就是叫做转复自善。成就少欲喜足，远离单着贪故， 什么是少欲呢？就是成就了这些真实的善功德呢，不欲让什么别人知道这些功德，好，不希求别人的恭敬，所以他不会去跟别人讲，这个叫少欲。那什么叫喜足呢？就是呢，随顺呢得到了别人布施的饮食、卧具、啊、衣服、医药，啊，心里就知足了。对于没有得到的资具呢，他没有希求心，啊，没有思虑，啊，不会想说，哦，哎，快过年了，别人是不是要布施衣服给我啊？不会有抢这些事情。那对于已得的资具呢，没有贪婪爱着，啊，不会说居士布施了这些衣服给你，你拿到这些衣服说，哎呀，真是不错，这一次做的啊，是吧？很坚固，品质也不错，料子很好，他不会有这种贪婪爱着，拿到了就是穿，就是这样子而已。好，这个叫喜足。远离单着贪故，单着就是沉溺的意思。那么心沉溺在贪染中呢，是单着贪。那么菩萨的心呢，常常远离贪着贪故，所以说能够成就少欲知足。那么成就少欲知足呢，比较不会障碍道业，就不会障碍道业。有时候呢，布施收太多的话呢，你就要像什么花时间要处理这些东西，比如说食物收太多了，那你吃不完怎么办？你就要去处理这些食物，对不对？就要花时间处理。钱收太多了怎么办？放到家里头怕被别人偷，又得去存银行，你又跑到银行去，这又花时间，所以钱也不要太多。够用就好了。所以呢，这些布施太多的话呢，就会障碍道业，心里不能专注，因为什么？你要分心去处理这些东西。说彼不求他知，亦不希求利养恭敬。那么菩萨转复至善呢，是不求他知，那么菩萨成就少欲喜足呢，是不希求利养恭敬。这是第四颗，不惜利尽，就这样解说完毕。如是等类菩萨所有众多胜利是菩提分，随顺菩提皆依彼智，是故一切已得菩提当得今得皆依彼智，除此更无若劣若胜。那么前面已经将这个入法无我这一科中第二科或多胜利讲解完了，那么刚刚念的这个文呢，是属于入法无我的第三科节贤所依，将法无我这一科呢做一个结束。如是等类菩萨所有众多胜利是菩提分，菩萨所有众多胜利，就是指菩萨证入了法无我之后呢所成就的种种功德，例如我们说得了追胜舍，这就是功德，这令无劳倦等一修善巧，这些功德，还有我们前面讲的不空生死的增长菩提等胜利，这些都是功德，都是菩萨所有的众多胜利。那么他们呢，这些都是属于菩提分，什么叫菩提分呢？就是无上菩提是属于佛果了，是一个果。那么菩萨成就的这些众多胜利呢，是将来能够得到无上菩提的因，所以称为菩提分。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未如前说修诸善巧乃至具足坚固甲铠加行，份份修习菩提因故。就是说呢，菩萨依止最胜舍修习五明及一切善巧的时候呢，他能够呢怎么样呢？第一个能无劳倦，第二个能够速能承办诸善巧，第三个呢能够心无怯弱，能具足坚固甲铠加行。这些功德呢，因为依止了最胜舍，所以都是属于清净的功德。那么菩萨努力一分一分的修习这些清净功德呢，他就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呢成了清净的种子。那这些清净的种子呢，就是菩萨未来得无上菩提的因，这个就是菩提分的解释。随顺菩提皆依彼智，随顺菩提，我们参考辟寻记的注释，未如前说如流转遭大苦难，乃至亦不希求利养恭敬，辗转随顺菩提果故。这个就是前面不空生死所说的菩萨在生死中呢如流转遭大苦难， 而能第一个增长菩提啊，第二个呢能够获得尊贵啊，渐渐骄慢，那么第三个呢能够得到殊胜的智慧，弃舍障执，那第四个呢就是功德增长呢，而不希求力养恭敬。这些功德唯一呢都能随顺未来呢得到菩提果啊，所以说叫随顺菩提。皆依彼智，那么这些众多的胜利跟功德呢，最主要依止呢就是依止法无我智啊，因为有了法无我智才能得到最胜舍，那么依止这些最胜舍才有一修善巧跟不空生死啊这些功德。所以说皆依彼智。好，是故一切已得菩提当得经得皆依彼智。已得菩提啊，已得菩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成就无上菩提果的佛了。那么当得菩提呢，就是未来将得无上菩提的佛。那么今得菩提呢，就是现在成就无上菩提的佛。那么这三世诸佛呢，皆依彼智啊，皆依照这个法无我智而能够成佛。除此更无若劣若胜啊，看披寻记解释这一句话。为菩萨道为是此一法无我智，除此更无若劣若胜，能得无上菩提道故。啊，这个菩萨道呢是因，那么无上菩提呢是道果。那么菩萨道的一切自利利他行呢，都是依止法无我智。啊，所以说菩萨道为是此意法无我智。啊，除此更无若劣若胜，能得无上菩提道故。那么只有菩萨道，除此之外呢再也没有其他法可以作为得无上菩提的依止了。所以说更无若劣若胜，唯有法无我智为领导，用法无我智来引导呢众多的波罗蜜多行跟四摄法，那么这样呢才能成就无上菩提的果。好，那么到这里呢入法无我这一课就讲解完了。那下面又诸菩萨成欲如是无细论理，获得如是众多胜利，未自成熟诸佛法故，未成熟他三圣法故，修行正行。这个净相应会这一科呢是和真实义相应的智慧啊。那么这一科分成三科，前面已经解说了圣解方便啊及入法无我这两科，那么现在说明第三科修行正行。什么是修行正行呢？就是依止无分别的法无我智，修自利利他行，叫做修行正行。那么这修行正行这一科呢又分成三科，现在是刚刚念的这一段文呢是第一科标，就是呢说明修行正行的宗旨是什么。又诸菩萨成欲如是无细论理，获得如是众多胜利。细论，我们前面讲解过了，什么是细论。那么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果报体，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呢是由烦恼造业，造了这个业因呢而引生了这个生命果报体，所以它不真实，它不真实。但是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果报体以后呢，我们又不知道它不真实啊，以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呢就是细论啊，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语言，如果我们说的这个语言呢能够引发不如理思维它又不能够增长利益，我们得到善法它也不能破坏恶法，所以说它是细论。那么什么是无细论理？无细论理呢就是讲这个真理，真如理。细论呢最主要是因为它不符合诸法实相，所以说是细论。那么诸法的真实意象呢那就是无细论理。 乘御是什么意思呢？乘就是骑乘呢，御就是驾驶的意思。如果我们将这个无系论理比喻成马车的话呢，那么能够乘御无系论理马车的呢，就是法无我的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它来什么引导这个无系论理，因为它圆的成什么真如理。所以菩萨得到法无我的智慧呢，他就能够以符合真如理的清净的身口意三业来修行，这样就能够得到前面所说的众多胜利。我们看批寻记解说无系论理，下面看批寻记。为诸施舍若有若无，或义不义，是名系论。施舍呢就是假名安立的意思。诸法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呢为了要互相沟通，所以我们在诸法上面呢假立了种种的名字来全表诸法。那么安立了这些假名以后呢，大家共同接受了，认同了这些假名，那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些假名呢来思维分别。思维分别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说出话来呢互相沟通。可是在这个思维分别当中呢，在假名上思维分别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异觉。就是对这个思维的假名的所缘境呢，就产生了认识的这种觉知。若有若无，就是说我们用假名安立了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性，是有是没有，所以若有若无是讲解这个诸法的自性是有还是没有。若义不义呢，就是用假名来全表诸法这个此法跟彼法的异同差别叫做若义不义，是名系论。这就是系论得名的原因。所以说我们施设这些假名，那我们的思维就在什么上面分别呢？就在名上面分别。在名上面分别呢，就产生了义觉，名义。那么名，这些名主要在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解释诸法的自性跟诸法的差别。所以我们的思维就在名义自性差别上面什么分别。那么这些都是系论，因为什么都是我们第六识在名上面所做的种种分别而已。由此能引无意思维分别而发语言故，于如是事勤加行时，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是故说彼名为系论。由此能以无意思维分别而发语言故，当我们安立了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性跟诸法的差别时呢，却不知呢我们依照这个假名所产生的异觉呢，只是假名安立所生的分别，只是在这个名字上面生出来的分别，并不是那个诸法的自体。可是呢我们却执着这个异觉呢是真实有，就是诸法的自体，那些差别就是什么真实的。所以呢能够能引无意思维分别，因为什么错掉了，所以说能引无意思维分别。那么呢为了互相沟通呢，我们有了这样思维分别以后呢，又发为语言，发为语言，我说出来你才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听的话应该听过这句话，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就是这个意思。有了名我们才能够在名上面去想，想就是什么思维分别了。那么呢由于这样思维分别呢，想为先故，然后呢我们再说，才有语言的产生。于如是事勤加行时，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那么这里讲的善法呢，是指能引无漏智，跟无漏智，还有呢无漏厚德智，这些是善法，而不是指人天善法。那么不善法呢，就是指世间一般的有漏智慧的，就叫不善法。所以这样讲呢，我们从听闻佛法而成就的闻思修慧呢，就是属于能引无漏智的善法，所以它不是系论。有人说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也是思维分别，那它是不是属于系论呢？它不是，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呢？能引无漏智，它能引发无分别智。于如是事 好，就是指一般世间的有漏的语言，勤加行识。我们用这个世间的有漏的语言来做什么？做有漏的思维分别啊、哦，来用功修行呢？那么它没有毅力啊、哦，所以在上面勤加行识呢，不能少分增益善法。那么因为世间的有漏分别呢，是跟无明俱行的啊、哦，所以它不能够增长利益呢三种无漏的智慧啊、哦，所以说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那么它跟无明相应，它也不会破坏有漏法。是故说彼名为戏论。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世间的有漏语言呢就称为戏论、哦、有漏的分别呢就属于戏论、哦、菩萨深入法无我智，如实了知诸法离言自性，不起若有若无或异不异思维分别，即此说明无戏论理，诸法自性理因而故。那么菩萨深入法无我智，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已经证入了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得到了法无我的根本智跟厚德智了。说菩萨深入法无我智，如实了知诸法离言自性。那么菩萨在根本智中呢，如实证知真如实性的无为法。好，我们前面讲他证入了无为法的时候呢，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是真如或者是这个是圆成实的想法，他只是圆到真如理上面啊，他没有明言出来说这个是真如这个是圆成实性的想法。因为呢真如或者是圆成实性都只是假名安立的假说自性，只是个名字而已啊，都是我们安立的名字，它并不就是呢诸法真实的离言自性啊，不就是真如理它本身，只是假名而已。所以根本智缘起的是真如理的本身啊，而不是缘这些假名。那么菩萨在厚德智中呢，缘取因缘法所生的有为法，这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是缘生法这个是有为法的虚妄分别出现啊，所以说呢是如实了知诸法离言自性，不起若有若无或异不异思维分别啊。那么菩萨已能通达种种的假说名字所安立的诸法自性，是有是无啊，都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啊，或是呢假名安立的诸法差别或异不异，它也不是真实的诸法的什么差别，他们都是毕竟空寂的啊。所以呢菩萨无分别之中呢，没有这些假名的虚妄思维分别，没有这些假名的分别，即此说明无戏论理。那么这个就是无戏论的道理了、哦、诸法自性理因而故，那么诸法的真实自性呢，法尔如是远离言说、哦、无戏论理本来就是这样。未自成熟诸佛法故，未成熟他三圣法故。这个是说明呢菩萨成欲无戏论理，在生死中流转获得众多胜利的目的，是希求自己能圆满一切功德法，这个是属于自利，也希求能够帮助种性的友情呢圆满三圣法，这个是利他。那么菩萨也尽未来际呢帮助无种性的友情呢成就人天善法，但是因为他们成就了以后又会失掉，所以呢这边就不提了，所以只说未成熟他三圣法故。好，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未所成熟住有种性普特伽罗略有三种，菩萨度化的友情有三种友情，是有三圣圣道种子的。那么菩萨帮助他们的圣道种子成熟得果，在前面解释成熟品的时候曾经解释过，一者住声闻种性于声闻圣应可成熟普特伽罗。那么第一种友情呢，就是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呢依附了有声闻圣的无漏种子，那么菩萨教导他佛法呢，他就可以修行成就声闻菩提。二者住独觉种性于独觉圣应可成熟普特伽罗。那么第二种友情呢，他有独觉圣的无漏种子依附在阿赖耶识中， 所以他学习佛法以后呢，就可以成就独觉的菩提。三者诸佛种性于无上圣，应可成熟波陀伽罗。那么第三种有情呢，就是能成佛的哦，他有能成佛的无漏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他学习了佛法以后呢，就可以成就佛的菩提。好，那么三种菩提里头呢，以佛的菩提最为殊胜，没有其余的法比佛菩提更高了。好，所以称为无上圣。那么这里举这三种种性有情呢，就包含了不定种性的有情了。好，由是三种波陀伽罗具有三种菩提种子，随依三圣能令成熟，故名成熟他三圣法。那么这三圣这三种有情呢，各自具有自身的菩提种子。那么菩萨随顺他们所具有的自身的菩提种子呢，就教导他们相应的佛法，好，使令他们修行，那他们就能成熟自身的圣道啊，所以称为成熟他三圣法。修行正行，所以菩萨自己呢，先要按照佛菩萨的教导来修行正行，这样才能够自己成熟佛法，然后呢才能利益其余有情。好，那么看辟寻记的注解，始终且说六波罗蜜多行。好，就是说这里讲的修行正行呢，就是布施、持戒、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修行。那么这六种修行呢，能够度化自己跟众生，好，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好，所以称为波罗蜜多。好，那波罗蜜多是梵语的音译，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修行正行。好，比喻如是修正行时，于自身财远离贪爱，于诸众生学离贪爱，能舍身财为为利益诸众生故。这个是修行正行的第二颗是，刚刚是标，这边是是，就是解释修行要修习哪些正行。那么这个是又分成两大颗，第一大颗呢是摄受善法，在生死流转中呢要修行善法积积功德，叫摄受善法。那么摄受善法呢就分成六颗，也就是六波罗蜜多了。那么现在是讲第一颗布施所摄的善法。比于如是修正行时，就是比菩萨呢他证得无我智以后呢，要以智慧来引导修行正行。于自身财远离贪爱，自身是指菩萨的内身的五蕴生命体，自财是指菩萨自己所拥有的外在的财物。好，那么菩萨已证入了法无我，所以对于生命，对于他自己的五蕴生命体，对于外在的财物他都没有顾念了。那么为了救拔众生忧苦呢，而能普遍的布施一切的内身外财，这个是远离贪爱，所以说于自身财远离贪爱。于诸众生学离贪爱，能舍身财。那么就是在菩萨行四摄法中的力行跟同事啊。那么菩萨要利益有悭贪的众生呢，所以教导他们要学习远离贪爱。好，那么这个是力行。那么在力行中呢，就教导他们布施行来什么，来灭除这个贪爱心。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菩萨自己也同样的要行布施行，会舍身财作为榜样，所以这个是同事。于诸众生学利贪爱，能舍身财，唯为利益诸众生故。那么菩萨这样能舍身财，唯一的心愿呢，就是要利益众生，使众生在修行中有所进步，不会作假呢，菩萨不会说作假来欺骗众生，假装拿一点钱来布施，然后骗取众生的什么信任呢，然后再把他钱财骗过来，菩萨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叫做唯为利益诸众生故。我们看看辟寻记怎么解释这一段。此说施波罗蜜多行，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布施波罗蜜多的正行。 内所失物名为自身，自己的五蕴生命体也是可以布施的，所以称为内所失物。外所失物名之为财，那么自己的财物呢也是可以用来布施的，所以称为外所失物。随诸众生若有所求，菩萨于此无爱染心，但为众生利益安乐，定皆施予，是名于自身财，远离贪爱。随诸众生若有所求，就是随顺众生，如果他们对菩萨的身财有所需求的话，菩萨于此无爱染心，菩萨已经证入了法无我智，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没有真实性，所以呢，对于自己的生命，对于自己的财产，都没有贪爱的染污心。但为众生利益安乐，定皆施予。什么是利益呢？令众生修善法的因是利益。什么是安乐呢？令众生得到善法的果是安乐。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能够使众生离恶是利益。能够使众生摄善，摄取善法是安乐。所以菩萨为了众生呢，离恶得善，不吝惜自己的身财，他一定会布施给众生，如果众生有所求的话，这个就是于自身财，远离贪爱。又于众生令值财宝曾布施会施，就是对于这种悭贪的众生呢，这些众生因为贪爱财宝呢，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财物布施来利益他人，所以说曾不会施。菩萨之以未遇彼人调伏牵垢，取自财宝令其施予。那么菩萨知道了以后呢，他为了帮助这些悭贪的众生，要调整他们的思想，要拂断他们的烦恼。什么是悭呢？悭就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身财呢密藏贪惜，因为贪爱他把它藏起来，不能会施，不把它拿来布施给别人，帮助别人，这个就叫悭。那么这个悭是属于贪烦恼的一部分的形象，所以是属于垢，因为是属于贪烦恼，所以它是垢，叫做悭垢。那么菩萨呢，碰到这一类的众生呢，因为他不舍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布施呢，所以呢，菩萨就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教导这一类的众生用菩萨的财物来布施。什么叫财宝呢？就是我们一般布施的时候呢，虽然布施，但是舍不得把好东西拿出来给别人，都是自己不要了，或者旧的，或者坏了，才拿出来布施。这个呢，比不布施要好，但是呢，菩萨不是这样子布施，菩萨是把好东西拿出来布施，所以说叫财宝。那么这个是呢，菩萨能舍财。可是这个呢，讲到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上次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拿到手，不属于你自己的，那你拿出去布施，那不是你的东西嘛，你怎么会心痛呢？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是要说把这个东西给众生，那跟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现在给你，你拿到以后你拿来布施，要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才能够灭除他的牵垢。可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就你跟众生说我东西给你，你拿出去布施，众生说好，你拿来，他拿了以后他揣口袋里头，我不要布施了，所以很难，要度化众生是很难的，悭贪的众生你要度化他不是容易的。我以前有个例子，就我以前就是想要帮助我的一个亲人嘛，那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我给你100块美金，你收50块，你拿50块出来布施，然后 那我的亲人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啰嗦，你要把100块拿来就拿来，要不要布施是我的事。 OK， 那我说那这样子，那这样100块也没有。所以就是很困难，很困难。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你用奖励的方式，好，就是说好，你现在布施，好，你布施50块，你布施出去了以后，我再奖励你50块钱。好，那这是一个方法。那我们政府也有这种方法，就是说什么要企业做好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可以减税，好，这种就是用奖励的方法鼓励他布施，那这种可以做。好，但是呢，这样做呢也不一定会成功，因为他也不见得愿意，好，也不一定会成功。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你布施50块，好，给你100块。好，但是这个也还是有问题，好，也还是有问题在。意思就是你要度化一个众生很难，好，有千贪的众生你要他把钱拿出来很难。所以就是用各种方便让他布施出来，让他拿出来，等他拿出来习惯以后，那么就可以，他以后就会习惯布施了。或彼会舍修福业时，菩萨公益其所，随力随能生助与助，令施求者得善满足，是名于诸众生学离贪爱，能舍身财。或彼会舍修福业时，就是有这个彼众生呢，他愿意学习远离贪爱了，他愿意拿出自己的财物来布施修福。那么菩萨公益其所，公就是亲自的意思，益呢就是到达那个地方，就是菩萨亲自到达这个布施的场所，随力随能生助与助。那么菩萨随顺自己的所能，用体力，用语言来帮助，来教导他们，把布施做好，叫做随力随能生助与助。令施求者得善满足，使令呢这个布施者呢能够得到最大的福业，也使令这个求取者呢能够感恩，随喜这个功德。那么这样子呢，使这个布施者跟求取者呢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得到利益跟安乐，是得善满足。那么这个是菩萨能舍身，前面是能舍财，那么这一段是能舍身。是名于诸众生学离贪爱，能舍身财。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论文的于诸众生学离贪爱，能舍身财这一句。如是菩萨布施波罗蜜多，唯为速证最胜菩提故，唯为利益诸众生故。这个菩萨行布施波罗蜜多呢，他的目的呢只是在自利利他，为了自己速证无上菩提，为了利益众生圆满参圣圣道，这个是布施波罗蜜多行。菩萨为了自己速证无上菩提呢，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圆满参圣圣道，所以呢整个可以来讲就是一个利他行，利字也是为了利他。好，我们再看论文下面。又能防护极善防护，由生于等修学律仪，信不乐恶，性极贤善。这个是摄受善法的第二科，持戒所摄的善法。又能防护极善防护，就是菩萨受戒以后呢就要持戒来防护你的戒法。那么如果在持戒当中呢有违犯戒法的地方呢，就要忏悔清净，就要忏悔清净。忏悔清净以后呢就继续的受持，这个叫做能防护。那么如果呢有的菩萨呢他受戒以后呢他就严加防护，他从不违犯戒法，从不破戒，那么这个是极善防护，这是极善防护。由身语等，那么受持了菩萨戒以后呢要身语意三业清净，修学菩萨戒，所以说由身语等修学律仪，这里是修学设律仪戒，叫修学律仪。信不要恶，这个是修学设善法戒，他喜欢善法，设施善法，不 不要不喜欢恶法。性急闲善，这个是修学饶益有情戒，喜欢帮助有情，这个叫性急闲善。那我们看毗行记的注释，此说戒波罗蜜多行，就是说这一段论文呢是解说戒波罗蜜多的修行正行。那么菩萨境界略有三种，为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就是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要受持戒法，那么菩萨道所受持的清净戒呢要略的可以分成三类。那么第一类呢叫做律仪戒。什么是律仪戒呢？律仪戒它本身有防非止恶的功能。那么菩萨律仪戒呢有七种，第一种叫比丘戒，第二种是比丘尼戒，第三种就是正学戒，就是学法女戒，释迦摩那。第四种呢勤彻男戒，就是沙弥戒。第五种呢是勤彻女戒，就是沙弥尼戒。第六种呢是近视男戒，就是优婆塞戒。第七种呢是近视女戒，就是优婆夷戒。那么依照菩萨当时的身份而持律仪戒。比如说如果菩萨是个比丘，那么呢比丘戒就是他的律仪戒。那如果呢菩萨是男居士，那么这个优婆塞戒呢就是他的律仪戒。那么在你持这个戒当中呢，在行菩萨道当中呢，你的身份转换了，那么你律仪戒呢也跟着转换。比如说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是男居士，那你的律仪戒是优婆塞戒。那后来呢你出家做了沙弥，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律仪戒呢就换成了沙弥戒。后来呢沙弥去受了比丘戒成了比丘了，这个时候律仪戒又转换成比丘戒，就是随着你当时的身份而做转换。这个是设律仪戒。下面呢是设善法戒。那么设善法戒呢一定要以律仪戒为依止，就是说你要一定要有先受了律仪戒才能有设善法戒。那么有律仪戒为依止呢，为了求无上菩提呢所修学积极的一切善法都是属于设善法戒。那么第三个呢是饶益有情戒。就是菩萨呢他现前能做一切饶益有情，使有情能够得到利益安乐的所有的行为呢都是属于饶益有情戒。那么受了菩萨戒呢是可以先受过律仪戒以后再受菩萨戒。比如说是比丘，他已经受了比丘戒，那么这时候他发心要行菩萨道，所以他这时候可以再受菩萨戒。那也可以你受过三皈依以后呢就直接受菩萨戒也可以。比如说一个男众他从来没有受过律仪戒，就是说他没有受过优婆塞戒。那么呢这个时候他直接受了菩萨戒，受完菩萨戒以后呢他同时也就接受了律仪戒。这个时候呢他的律仪戒就是优婆塞戒。如是三戒由身语意能证修学，总名由身语等修学律仪。那么这三种戒法受持以后呢一定要由身语意的力量来修学护持清净。这个就是由身语等修学律仪。如是律仪若有违犯，即内自故身起残羞，即外观他深深愧耻，依此说能防护即善防护。如是律仪若有违犯，就是如果菩萨违犯了菩萨戒了，即自内故身起残耻，内故就是反省的意思。那么一般有情呢内心里头都有一种什么自尊自重的自觉力，做错了事情呢违犯了戒法呢就会自我反省，那么这个就是极致内固。那么在反省中呢发觉自己的确是做错了，违犯了戒法，那么就会谴责自己，而且会觉得呢耻辱，希望改正，改正以后呢就能够止恶行善，这个叫做升起禅修。即外观他深深愧耻，这个呢是对外观察，前面的升起禅修呢是对内，自己的内省， 那么这个愧耻呢，是对外观察啊，观察这个友情世间的别的友情啊，别的友情受了菩萨戒以后呢，都能够精进的持戒啊，能够修学善法，能够饶益友情啊。那么呢，我自己呢却破戒啊，心中感到羞耻。那么或是见到其他的友情破戒的行为，他生起了厌恶心啊，觉得这个破戒呢啊是很可恶的恶行。那生起这种厌恶心呢，对于自己破戒啊，与这些恶行为伍呢，内心感到羞耻，而愿意呢远离恶行，修学善法。这个是呢即外观他，深深愧耻。从外面的力量啊影响到自己。依止说能防护，即善防护。那么这个即自内固升起禅持呢，就是能防护了啊。外观他深深愧耻呢，就是即善防护啊，就是要以惭愧跟羞耻心来防护戒法。由是防护串习所得，信戒相应，故不要恶啊。防护犯戒呢，必须要由身与意三业相续不断的啊，修习护持戒法。那么这样才能渐渐的调伏内心啊，跟调伏自己的行为，使心跟戒法相合。这样的身口行为呢，也会跟戒相应的啊。那么这个是信戒相应，身口意三业清净了啊，心中也不欢喜犯戒的恶行了啊。这个是心不要恶。怜悯相应，故即贤善。那么菩萨最重要的呢啊，这个菩萨戒里头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大慈悲心啊，这样才能尽未来际饶益一切友情啊。所以菩萨的心要柔软啊，要能够怜悯友情，要度化友情啊。所以说信即贤善啊，也就是说要有大慈悲心的意思。当知此说习所成性，非本性诸性啊。这里所说的戒婆罗蜜多呢，是要从佛菩萨安立的菩萨戒法学习以后啊，并且努力的护持呢，才能成就啊。所以是属于习所成性，要经过学习以后呢，才能成就的，不是不需要学习呢，自己就会的啊。所以说非本性诸性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戒婆罗蜜多行。又能忍他一切侵恼，于行恶者能学堪忍，信薄嗔忿不侵恼他。这个是摄受善法的第三科，忍辱所摄的正修行。我们依批寻记的解释，此说菩萨忍婆罗蜜多行，这一段文就是解说菩萨的菩萨修习忍辱婆罗蜜多的正行，属于耐怨害人。为诸菩萨由思则力为所依止，于愿亲忠烈等圣品于愿亲忠烈等圣品，具得具施诸有情所，能忍一切怨害之苦，名能忍他一切侵恼。为诸菩萨由思则力为所依止啊，请拿出讲义十四，上次发的讲义十四。讲义十四的第一项是菩萨耐怨害忍的三种正审思则力。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十四。为诸菩萨猛力无间种种常识，从他怨害所生重苦，现在前时应如是学。就是说菩萨虽然发了这个发心要利益众生呢，但是不是说你发心要利益众生，众生就会对你好啊，不是这么回事。还是会有众生会怨恨菩萨啊。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帮助这一个众生可能就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众生，所以还是会有众生会怨恨菩萨的。那么他会用各种的手段来伤害菩萨啊，造成菩萨的种种众多的痛苦。那么这种猛力呢，就是形容呢 众生给菩萨的痛苦是非常强烈而厉害的苦。好，无间呢是说很多众生持续不断的来伤害菩萨啊，不间断的。种种呢是说这种痛苦呢是各式各样的啊，他们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伤害菩萨啊，所以那个痛苦也是各式各样的。长时呢是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啊，行菩萨道的时间很长，所以呢要忍受这些痛苦的时间也是很长的。那么如果菩萨遇到这些痛苦呢，要学习做三种正思者。第一种，一，如此是我自业过耳，由我先世制造种种不净业故，今受如是种种苦果。如此是我自业过耳，如此就是说指这个菩萨所受的这个重苦啊。那菩萨先接受现在所受的这个重苦呢，是自己过去啊造作了业力的时候呢有所过失啊的缘故。下面解释，由我先世制造种种不净业故，先世就是指现在这一生以前的过去世啊，我自己过去世呢造作了各种不清净的罪业啊，所以种下了苦因，今受如是种种苦果。那么现在因缘成熟了，所以领受种种苦果。那么这样分析啊，所受的苦果是自己过去啊所造的苦因的罪业所生啊，不是由他人故意加害的。这样子呢，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比较能够忍受啊。我今于此无益力苦，若不忍者，复为当来大苦因处啊。什么叫无益力苦呢？就是呢我们众生啊在生死中流转受到了各种的苦痛，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这些苦痛呢只是因果法，没有真实的自信，而认为这些苦痛是真实的。那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就白受苦了，在生死中就白受苦了。你不能从这个什么从这些所受的苦中得到利益，所以说是无益力苦。那么菩萨现在受到这些苦呢，他能从这些苦中生死苦中学习啊，这只是什么自业所造，既然是自业所造就没有真实性啊，所以他便能忍受。那如果菩萨不能忍受这些苦，又升起了报复的心理啊，他认真了，那么升起了报复的心理呢，又去造作罪业啊，去苦难众生，去怨害众生，那么呢由此苦因将来又要得到苦果，如此呢在生死中继续的流转啊，所以说为复为当来大苦因处。我若于此大苦因法随顺转者，便为于己自作非爱，便为于己自身劫富，便为于己自心怨害，非是于他啊。就是我们众生遇到了苦受呢，便容易生起嗔心啊，这个嗔心呢便是大苦因法。那么随顺的这个嗔心呢，就会造作种种的罪业啊，然后流转生死啊，这个就是随顺转者。便为于己自作非爱，那么这些罪业积集在阿赖耶识中呢，等到因缘成熟了，自己便会受到不可爱的果报，所以说于己自作非爱。便为于己自身劫富，我们前面讲过，解释过这个劫，劫就是呢，它能够将你跟苦结合在一起，谓之劫。那么缚呢，就是把你绑起来，让你不能去什么行善，啊，不能让你不能去学习善法，叫做缚。那么由嗔心所造的罪业呢，它未来能够将你跟众苦结合起来，啊，并且呢，因为有嗔心升起呢，让你不能行善，这样子呢，你就在苦中不能脱离了。好，所以变为于己自身劫富，就被绑住了。变为于己自心怨害，那么现在自己生了嗔心，造作了罪行，将来自己会受到了重苦的怨害。好，所以呢是为自心怨害，非是于他。那么我们做菩萨的呢，再以嗔心去造罪伤害他人啊，去报复做这件事情，表面上是你报复的时候呢，这个众生是受害了，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受害是自己，因为你未来要受到什么苦果，而且还要在生死中轮回。好，所以不是他人受害，是你自己受害啊。 所以原谅他人就是原谅自己。那么这是第一种正思则立，碰到众生给你苦的时候你要这样的思则。这样子讲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佛教里头就通常会喜欢修苦行，修苦行，认为修苦行可以灭苦，灭这个苦因。可是这边讲的你受的苦是什么？自己业力，这个业力因缘合了，它显现的时候你受到这个苦，不是你自己给自己苦去受。所以你修苦行是自己给自己苦去受，那你不能够灭掉苦因，所以呢修苦行呢是什么？是邪见。所以大家不要给自己去修苦行。那么第二种正思则立呢，就是二，又自他身所有诸行一切皆用性苦为体，彼无自故于我身中性苦体上更增其苦，我既有之，何宜于彼性苦体上重加其苦。又自他身所有诸行，身呢在这里讲的就是舍受想行识的五蕴的生命体，不论是自己的生命体或者是他人的生命体，都是有为生灭法，所以说是诸行。这个行呢就是牵流变化的意思，它都是在牵流变化当中的。一切皆用性苦为体，所以这个凡夫的五蕴生命体呢都是从什么虚妄分别的烦恼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那这些杂染种子因缘合就生成了这个生命体。所以这个生命体是以烦恼杂染为体性的，所以说一切皆用性苦为体。彼无知故，彼呢就是指向菩萨施予众苦的这个友情，那这些伤害菩萨的友情呢他没有智慧，他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杂染的生死中流转而已，没有真实的体性，他不知道于我身中性苦体上更增其苦，所以呢他才会在我呢这个烦恼杂染的生命体上面呢更加的施予种种的痛苦，给各种的种苦苦而增加我的痛苦。这是众生对我。那么呢我既有之，那菩萨呢我们既然学习了佛法听闻了佛法，那么知道在生死流转的生命体呢只有行苦并没有真实体性，只是因缘法而已，只是五蕴法而已，并没有真实体性。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何宜于彼性苦体上重加其苦，那我们更不适合在什么对于友情在这个行苦的生命体上去迫害他，去增加他的痛苦。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第二种正思则立，就是需要有智慧，还要有一点慈悲心，才能做的第二种正思则。那么第三种正思则立呢，是三，又诸声闻多分为修自意力行，尚不因起能生自他众苦不忍，何况我今正为勤修他意力行而生不忍。这是第三种正思则立，以声闻跟菩萨来比较。又诸声闻多分为修自意力行，声闻法的修行是偏重于自力的修行。说他自力修行呢，不是说声闻不帮助众生，但是呢声闻的修行呢是以速证无余涅槃为上手，最重要是证无余涅槃，所以呢他不会尽未来际的度化有情，所以说他多分为修自意力行，是这个意思。尚不因起能生自他众苦不忍，当他人加怨害于声闻修行者的时候呢，这个声闻修行者呢都应该要能安忍怨害，因为若是不忍而且嗔心报复，那么则现身与他有情呢会生起重苦，而自己呢也种下了大苦因，那么当来未来生呢要受到重苦的果，所以呢不应该生起不忍，那么这是说声闻行者他也要忍耐众生加于他的重苦。何况我今正为勤修他意力行而生不忍，这是说菩萨行者。那么菩萨行者呢应该要对有情生起大悲心，精进的修习利益众生的正行， 那么现在受到了友情的怨害而生了重苦，那么更应该要什么？要忍辱。啊，怎么能够升起不忍呢？那由于不忍升起嗔心而报复友情，啊，这个是不对的，对菩萨心来讲是不对的。那么这是第三种正思则力。那么回到这个《七旬记》的本文，为诸菩萨由思则力为所依止，就是菩萨在遭受友情的怨害所生重苦的时候呢，那么就要做这以上三种的正思则。那么由于这种正思则的话呢，就会产生力量，以这种力量呢来忍辱，由这种正思则力的力量来忍辱。于怨亲中劣等圣品俱得俱失诸友情所，能忍一切怨害之苦。怨亲中诸友情所，怨呢就是跟菩萨有怨恨的友情，亲呢就是和菩萨有亲厚关系的友情，中呢就是中庸，跟菩萨没有什么怨恨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厚关系的友情。那么劣等圣诸友情呢，这个是以友情的善根来分了，那么善根比较差的呢是属于劣，劣根友情，那比较普通的呢，善根普通的呢就是等，中等的友情，那么善根比较殊胜的呢是属于善根圣的友情。俱得俱失诸友情所，俱得就是有得恨的友情是俱得，那俱失诸友情所呢就是有过失的友情。这些友情呢可能都会怨害菩萨加以重苦，所以呢菩萨要能忍一切怨害之苦，这一切友情对菩萨有伤害造成的痛苦，菩萨都能以这三种思则力来忍受这些苦，名能忍他一切亲恼，这个就是论文中第一句，能忍又能忍他一切亲恼，要依照这三种正思则力呢才能够成就这种功德。又于怨害诸友情所，勤修无想，为速生亲善想，随顺违法想，无常想，苦想，色受想，如人品事，临本四十二卷六页。那么菩萨对怨害的友情呢要精进的修习五种想，我们看这个讲义十四的第二项。一，速生亲善想，为诸菩萨应如是学，就是菩萨应该这样学习速生亲善想，非亦可得少份友情，经历常事习余生中，未曾为我若父若母兄弟姐妹亲教鬼犯尊师尊等，就是说从无始以来很长久的时间我们在生死中流转，那么在友情中呢几乎找不到在过去世呢没有做过我父亲没有做过我母亲没有做过呢我的兄弟姐妹或是我的亲教师，我的鬼犯师，或是我的尊长，或这个呢同于尊长一样值得我尊重的友情这个等呢就是其余等同友情。那么我也做过众生的呢父母兄弟姐妹亲教尊长这些都是有亲厚和善关系的友情。如是如理思维故，于有怨害诸友情所，舍怨正想，助亲善想。那么菩萨这样如理思维之后呢，便对于有怨害的友情呢舍弃了怨害憎恨的心情，而安住在亲爱和善的想法当中了。他们既然过去也曾是我的父亲，那么现在加害于我呢，那我也就不要怨恨他还是要爱护他。那么一，亲善想呢于诸怨害岂能堪忍，那么菩萨有了亲善想以后呢，为所依止呢就能够容忍那些众生给予的重苦那么也能容忍那些友情这个就叫做速生亲善想。第二个是随顺违法想，为诸菩萨应如是学，菩萨应该这样学习随顺违法想，依托众缘为行违法，始终都无我及友情，命者生者是其能骂能嗔能打能弄能喝，或是所骂所嗔所打所弄所喝。依托众缘为行违法，就是菩萨观察这个能施怨害的友情 跟自己所受怨害的自己，都只是依托什么众多因缘而升起的生命体。好，所以说它是唯形。好，这个生命体只是生灭不息的什么缘起法而已，在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呢，相续不断的流转。好，所以说它是唯形。唯法这个生命体呢，只是舍受想行识无蕴法的一个聚合体而已，并没有真实性。好，所以说它是唯法，始终都无有我。那么在这个生命体中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作为主宰者，所以说始终都无有我，即有情。好，那么什么叫有情呢？就是眼等六根接触色等六尘，根尘相处的时候呢，合升起了六识的作用，升起六识的认识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有情。好，有情是，那么这个有情的生命体呢，也只是因缘法，刚刚讲的是属于六根接触六尘升起的六识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其中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有情存在来升起认识的作用，没有，只是因缘法而已。命者就是在这个五蕴生命体当中呢，并没有一个实体的我来控制这个生命，叫做命者。生者呢，也就是呢，执着这个生命体中呢，有真实的我来升起一切作用，这个也是没有的，这个生者也是没有的。是其能骂、能嗔、能打、能弄、能喝，这个就是能施害、能施怨害友情这一边来说，能这一方面来说，五蕴的生命体中没有一个实体的我是能咒骂，能升起嗔心，能够打人，能够戏弄、能够呵斥的真实的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体，或是所骂、所嗔、所打、所弄、所呵，这个是从被怨害者这一方面说，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的我是被骂、被嗔怒、被打，或者是被戏弄，或者是被呵斥，没有。其实这个就修无我观了，这就是在修无我观。如是如理正思维故，于有怨害诸有情所，舍有情想诸违法相。那么菩萨这样修无我观的道理呢，正确的思维以后呢，那么在这些能施与怨害的友情，舍弃了有真实的友情在迫害我的想法，安住在只是友情，只是五蕴法和生灭而已的想法，刹那生灭，没有主宰者，只是这样子而已。依为发想于诸怨害，细能堪忍。那既然没有真实的施怨害者，那你去报复谁呢？一切只是因缘和，你要对谁起嗔心呢？所以能够忍受这些怨害跟这个施怨害的友情，这个是随顺违法想。那么第三个呢，是无常想。为诸菩萨应如是学，菩萨应该这样学习无常想。诸有有情若生若长，一切无常皆是死法。诸有有情，诸有就是指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界的友情呢，称为诸有友情。若生若长，生就是在三界中投生，若长呢，就是在三界中投生以后，在三界中成长，生长。一切无常，那么友情生长在三界中呢，全都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没有例外的，没有说哪一个友情是变成是常法，没有。皆是死法。那么友情生长在三界中呢，有的友情会老会病，也有的友情呢不会老病，但是呢所有的友情呢都会死，所以当初造业因的时候呢，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后来得到的生命的果报体呢，它的寿命也是有限的，所以必然是会死的。我们都希望长生，都希望长生，所以我们要养生，养生术，吃要注意，要怎么吃怎么吃，要运动要怎么样，都希望长生，但是呢长生要不老不病才好啊，是不是？你活了八九十岁天天老病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要长生呢还要什么不老不病才好，对。那不老不病呢 也不好，还要死嘛。所以呢，要长生还要不死才好嘛，对吧？可是呢，从这无常讲来看呢，我们不能不死，所以就要去求不死法。不死法，不死法呢就是佛法，他告诉你一个不死的方法。好，可是呢，我们现在凡夫呢都是死法啊。即报怨者，未断彼命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有情啊，我们有了仇恨，想要报复啊，想要报复这个仇恨，最厉害的就是什么？断除对方的生命。好，把你的仇家杀害掉，这个就是最大的报复了。好，是诸有情命念念断，智者何缘复欲更断。好，是诸有情命念念断，可是从佛法的观察当中呢，有情的生命体在一刹那升起后就不能安住，它自然就灭坏了。好，下一刹那再升起的生命体呢，已经不是前一刹那的那个生命体了，已经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呢，在下一刹那的时候呢，前一刹那的生命体呢已经死掉了，已经灭坏了。所以在时间上呢，这样一刹那一刹那的相续呢，前一刹那的生命体呢也就呢一刹那一刹那的不停的死亡断灭。好，所以说命念念断。好，这个呢在我们前面说过，我们众生呢是感觉到现在这一刹那的生命体啊不停的升起，好，所以就感觉生生不息啊。但是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生命体升起的这一刹那呢，前一面你刹那的生命体就死掉了。所以呢前一刹那是什么？命念念断。哎，命念念断。智者何缘复欲更断。好，世间的友情因为愚痴啊，所以他想要断除仇人的生命来报复。可是我们学习了佛法的智慧，你观察有情的生命体刹那刹那断灭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来杀害有怨仇的友情呢？他已经死掉，你还杀他干什么呢？那个伤害你的友情，在伤害你的那一刹那之后，那个友情就死掉了。那你现在要同样的啊，要去伤害那个友情呢？那个现在被你伤害的友情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伤害你的友情了，已经不是了。那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还要报复呢？啊，这个就是修无常观了，没有必要报复了，因为他已经死掉了。如是生死性无常法，诸有情上其有智者尚不因喜有染浊心，况当以手快杖加害，何况一切永断其命。如是生死性无常法，诸有情上，这些三界有情呢在生死中流转，那么他们的体性呢只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没有真实的体性。那么其有智者尚不因喜有染浊心，其有智者就是在佛法中学习了无常观的人呢，尚不因喜染浊心，尚且不应该生起想要伤害有情的恶心，况当以手快杖加害，何况要用手啊，或者是用石块等重物，或者以刀杖呢来伤害友情啊，要做这种行为是一个很可耻的。何况一切永断其命，更何况要用一切手段永远的呢断除友情的生命。如是如理正思维故，舍常兼想，安住无常不兼故想。那么菩萨能如无常观的道理正确思维以后呢，就会弃舍啊友情的体现是常住不变异的坚固而不可破坏的颠倒想。那么菩萨的心会安住在友情的体现呢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啊，那么它是会变坏的不坚固法。依无常想于诸怨害细能堪忍。那么菩萨依止于无常想的力量啊，对于怨害友情及所受重苦呢就能忍受。那么这是第三个无常想。好，那么第四个苦想。若诸菩萨应如是观，菩萨应该这样思维观察苦想。若诸有情大心甚者，尚为三苦常所随逐，所谓行苦坏苦苦苦，况诸有情助衰损者。若诸有情大心甚者，就是这个世间呢特别有权势，有财富有地位的人， 根据调查呢，在美国呢，1%的富有的人士呢，拥有全美国34.6%的家庭财富。啊，也就是说呢，这些大兴盛者呢，只是少数人。那么这些人呢，尚为三苦，常所随足。这些人虽然拥有世间人所羡慕的荣华富贵啊，各种的财富，但是仍然有三种苦恼跟随，不得解脱。那哪三种苦呢？所谓行苦、坏苦、苦苦。那么行苦就是说，有情在不苦不乐受时呢，他的阿赖耶识中呢，还藏有坏苦跟苦苦的烦恼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只要因缘和合了，就会现行啊。从这种不安稳行说为行苦。什么是坏苦呢？啊，就是说有情虽然现在受到了乐受啊，但是这个乐受呢，能够令你将来跟苦结合，而这个乐受又能令你呢远离善法。那么现在种下苦因，将来得到苦果，啊，所以是坏苦。那什么是苦苦呢？就是现在有情正在领纳生老病死苦，啊，或者是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从这些不可爱法说是苦苦。那么这三苦在前面讲解四谛十六行的时候呢，曾经有详细说明，可以回去参考一下。况诸有情助衰损者，这些大兴盛者都不能解脱三苦，那么更何况这些没有权势、没有财富、没有地位的有情呢？那根据美国的统计，80%的底层人士呢，拥有全国15%的财富。那么再看呢，最下层的40%的人只拥有全部美国全部财富的0.3%，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辛苦。所以呢，所有的友情不论兴盛衰损呢，都不能够什么脱离三苦的系缚。如是观矣，应如是学。我今于此苦常随足诸友情所，因情方便令离众苦，不因于彼从加其苦。如是观矣，应如是学。好，这样的观察以后呢，就应该这样学习了。啊，我今于此苦常随足诸有情所。啊，我现在应该对这些呢不能解脱三苦而为三苦纠缠不断的有情呢，这就包含了大兴盛者跟衰损者都包括在内，因情方便令离众苦。啊，菩萨应该精进的利用各种的方便善巧，使他们能够远离众苦。不应于彼从加重苦，不应该呢再去报复他们，更加重他们的痛苦。如是如理正思维故，断灭乐想，生起苦想。那么菩萨如同苦观的道理，正思维以后呢，灭除了世间是安乐处的想法，对于世间唯苦无乐的想法呢就升起了。那么依此苦想于诸怨害，悉能堪忍。好，就是菩萨依止一切世间皆苦的想法呢，那世间既然这么苦呢，对友情就不再不忍心再伤害他们了，更增加他们的苦，所以呢能够忍受怨害友情跟他们家族菩萨的痛苦。好，那么这是第四个苦想。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12月18号2012，下次1月1号不上课哈，再提醒大家一下。下次再上课的时候就是1月15号。好，1月1号不上课。这边有问题哈。上次法师讲，法师在拜佛时说到意识对显经名言的认识是偏激所执性，我们拜忏时礼着佛，心里念着忏悔文，这是我们意识所认识的境界，是身拜佛口念文这样的显经名言。我演出三个问题。这个时候意识不应该是显经名言，因为你说心里念着忏悔文，心里如果念的忏悔文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应该是在表意名言上面，因为忏悔文是表意名言。所以问题一，意识在这显境名言上面是否还伴随着无名？ 意识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他跟着这个眼识看到这个法师在拜佛的时候呢，他也是显经名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有伴随着无明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有具身性的无明伴随，因为什么？因为第七识的这个具身性的我法而知，影响到第六识。那么第六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无明，他还是属于杂染的。好，那么问题二，我们能说身拜佛，口念忏悔文，心随文作观，就是忏悔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度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啊，身拜佛，口念忏悔文，心随文作观，就是忏悔，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啊。但是一般忏悔文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比较浅的忏悔，都没有去做第一都没有做到这个正思维的啊忏悔。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忏悔文，好，就用刚刚的这个无常想或者无我想都可以啊，这样子来想啊，就是伤害我的啊，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无常的啊，或者是无我的啊，来观察都可以。那么当然你用法无我来观察最好啊，就是用这个我们前面教导的法无我，一切只是名言而已。那么在名言上面执着的那个真实性是没有的，那么这样子来做，来观察，来做忏悔，随文作观，这样忏悔也很好。那么问题三，在拜忏的仪轨上，意念要安置在什么所缘境上才是有效的忏悔？那么在拜忏的仪轨上面呢，你就心就安置在他仪轨上面讲的文，心要专注，要诚恳，要专注，不要跟他打对台，他讲什么，你就说，你这个不究竟什么的，你不要这样想。既然按照他的文做忏悔，你就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这个文来思维，那么这样呢，就有他忏悔的效力，那你自己写一个文来忏悔，那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写的这个按照第一义的道理来写这个忏悔文也可以，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法师在拜佛那件事情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不讲，但是师父在第一次讲这个真实一品的时候，一直没有提到第一念有无明的问题。好，他有隐隐约约的暗示了一下，但是没有提，没有明文讲到。但是在这个法师拜佛的第二次讲的时候，就是我讲的说那个那一年几月几日讲的那个文上面，他的确是有一句话讲了说第一念是有无明的，好，他的确是有这么说。所以我要讲那个是说把这个提出来，因为这个跟前面又牵扯到，他前面还讲了一个例子，说你在静坐的时候就说这个拿着香板的这个法师走过来，对吧？然后呢你闭到眼睛，这个香板拿着香板的法师已经走过去了那你还在想这法师站在前面，好，那这实际上他已经走过去，所以第八识变的法师已经走过去了，可是你第六识还以为那个法师站在你前面，好，可是他讲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会让你以为第六识的那个是什么，会产生一些问题，就以为说第六识变现的那个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那以为第八识那个呢是什么，是也是真的，好，所以那这样子会造成一个问题，所以呢才讲说告诉各位说第六识有什么，有分别变，有因缘变。当你第六个你眼睛张开看到那个法师拿香板过来的时候，你跟着眼识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因缘变，它是有实体性的，对吧？可是你闭眼睛那个法师走过去的时候，你还以为法师在这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属于分别变了，好，是你的心变现出来这个法师还站在那边，那真的法师已经走过去了，好，所以呢要利用法师拜佛这个人也讲了，第一个就搞两个目的，第一个告诉各位第一念是有无明在的，好，那么第二念第二个问题就是告诉各位说第六识是有分别变，好，有因缘变这两种，好，不全是说到第六识就只有分别变，好，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云何鉴别自己于文会啊乃至思会已成就圆满自在，其相貌为何而能进入修会的阶段？啊，这个要讲究很多了啊。这个哈、啊，最好要去参考《瑜伽师地论》的卷十四吧，里面有讲到文所成会跟思所成会，里头有讲文会的相貌跟思会的相貌。我们前面有稍微提了一下，但是是简略的提了一下，所以要去参考它的这个相貌是什么。你了解这个相貌之后，就可以检验自己是不是有成就文会跟思会。啊，但是呢，你要鉴别自己的话呢，也不是太难。啊，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能够具体的能够把佛法的道理能够思维的很顺，你就是看到给你一句文，随便拿一句文给你，佛经里的文给你，你都能够把它讲解出它的道理来，哇，那么大概文会就差不多了，啊，大概文会差不多。那么如果说你要说你思会要什么成就的相貌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有独一进出，你有没有去做过这件事情？独一进出专精思维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做？也就是你有没有去专心的把佛法的道理思维过？好，思维过以后呢，出现一个相貌出来，你有没有那个无我的相貌出来？好，如果你是以无我观来做的话，有没有出来无我的相貌？好，或者是说法无我的相貌有没有出来？那你提起，只要一提起那个文，你那个相貌就能显现在你心中的话，那么你大概思会就成就了。哎，那么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困难。好，文会跟思会都比较困难，都可能都还没有成就。哎，可是我们又好像都以为自己有成就了。好，都好像会有这种心理，觉得自己都学的差不多了，哎，然后又很喜欢跟别人讲，好，跟别人讲也不是坏事，好，跟别人讲不是坏事，可以训练自己，哎，但是呢，自己要多思维，要熟，啊，像你跟别人讲之前，如果你还需要说，哎，仔细的准备的话，那可能文会还没成就，好，可能文会还没有成就，哎，也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准备，让他去别人。把那个文拿给你，你拿起来就可以讲啊，然后讲的都是正确的，那大概文会成就。嘿，所以大概这样子鉴别一下，而能进入修会的阶段。啊，进入修会阶段的话，就是那个相貌要出来。啊，那个相貌出来了以后呢，你就去修止，啊，修禅定，那么就是以那个相貌为你的所缘经来修禅定。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就祝大家新年快乐了。阿弥陀佛。